那同学啊，我们上次讲到真武汤啊，还没有讲完。上次讲到那个真武汤的一些真武汤的一些辨认点啊，比如说上次不是讲到舌头，舌头筋？哦，好，就比如说真武汤，它我上次讲说舌头有齿痕是一个还可以用的辨认点，或者我们说小腹啦。对不对？这个韧脉那一条感觉比较僵硬。哎，你们有没有人会去摸一摸？有没有人真的是这种肚子的？有没有人摸到？有人摸到是不是？啊，那其实真武汤，我觉得吃科学中药也蛮有效的嘛。就是四克真武汤加一克附子，或者5克真武汤加一克附子，就把附子的量稍微加多一点，吃科学中药也蛮有效的。像我们感冒、少阴病的时候啊，也会吃。也是吃真武汤会觉得好起来的感觉还蛮明显的。那尤其是加到比较毒的附子，比如说柯达牌的，对不对？把它搞一次就觉得哦，好起来很快。如果你要附子驱寒的话，其实我并不建议把你麻倒。我可能教四逆汤的时候也讲了。可是如果是治感冒的真武汤，我麻倒一下还不错啦。反正科学中的附子也不太够毒啦，不会死人的。那只是同学，你们。我怕因为我这一这三四堂课，我觉得我教的比较散乱。那你们现在对于感冒的时候的真武汤症，到底有没有概念？你如果感冒了、病倒了，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吃真武汤吗？你能不能找到你可以吃真武汤的证据？各位同学，我之前讲到乱七八糟，你现在还记得多少？同学，真武汤还有没有办法有印象？因为真武汤在辨证上面是最简单也最不简单，因为简单就是说白就是无脉也无证。那所以真武汤是什么脉？对，脉沉细是一种可能，然后脉尺脉浮大也是一种可能，然后脉沉细或者是尺脉浮大这是一个可能性，然后身体觉得重重闷闷的，一直想躺，好像抬不起身体来那种也是。那其实抬不起身体来，我们还有个大气龙汤症，对不对？那在大气龙汤之脉是浮紧，那跟真武汤的脉是不一样啊、哦。所以真武症跟青龙症要分得很开啊、哦，不要弄混。那大气龙汤发汗过度，人虚的要死，也是给我真武汤救。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发烧的。就是你已经太阳表症处理到都 OK 了，就这个人还是烧起来，然后脉一点特征都没有，那种发烧用真武汤。然后还有就是我讲过的，自己发烧自己搞不太清楚自己在发烧，发烧而自己本人没感觉的时候用真武汤，就是在感冒的时候可能用真武汤的时机。那还有一个用真武汤的时机是这样子的，就是少阴感冒常常会牵涉到喉咙痛，也就是扁桃腺烂掉。那扁桃腺烂掉这件事其实是很要功夫的，就是我不太认为你们现在刚学《伤寒论》哦，就能够把扁桃腺烂掉处理得非常好。我觉得有些时候就可以处理得非常好，就是你喉咙开始刺痛的那个时间点，立刻就吃麻黄附子鸡心汤，那可以处理得很好。可是，一旦烂开了，就很麻烦。那烂开了之后的方法我当然会教一些，但是真正病倒了，喉咙也烂到讲话都痛得不得了，吞咽都痛得不得了，如果到那个时候啊，我在如果自己的医术还没有到那么灵活或者纯熟的时候，我有一个建议是先不要管喉咙痛，把感冒医好再说。就是体力完全恢复了，少阴病完全结束了，这个时候你喉咙痛自然也会好得比较快一些，而那种拖到那种喉咙整个烂掉痛得不得了的少阴病的那个本体呢，通常就是用真武汤。这样能不能够听明白？就是你已经病的人这样病恹恹，然后喉咙又整个烂掉的时候，那你喉咙痛一时半刻治不好那也没有关系，但是先把感冒治好，那这个就是用真武汤的一个时候。因为我在想说，三阳经的感冒其实打起来都很快， 比如说桂枝汤、麻黄汤、青龙汤、大小青龙汤这种，几乎是下去，如果你很对症的开药的话，20分钟这感冒就几乎好了70-80%了，除非你人太虚还会累，不然的话就几乎都好了。那柴胡汤症的话，你也是小柴胡汤，如果你用煎剂一碗汤下去，你会觉得哦，整个人忽然好起来。那白虎汤就不用说了，一碗白虎汤下去，一身微微一层汗，烧就退了，三阳经的都很快。那理中汤的话，你吃个一天好歹那个拉肚子差不多也会停。但是真武汤治感冒，我觉得可能会慢一点点，因为它是一个全身的心肾这两个脏的衰退所造成的现象，所以你要让它心肾的这个元气慢慢补起来，然后再驱水毒驱寒邪。所以用真武汤一感冒拖到一两天才完全好，但其实吃对的话，每吃一次就会觉得病好一点，所以你不妨可以加多一点次数，让它快点好。但是如果你用真武汤一感冒，如就算慢一点，你也不要太紧张了。那还有一点，我有一点疑惑，就是同学，我们那个《伤寒杂病论》上面那个剂量怎么换算成现在剂量？你们都还会吧？就是如果你要用保守的，就乘0.1；不保守就乘0.3或者除以3。那我的话是习惯用除以3的剂量，就他说3两就放1两，他说2两就放6.5这样子。这差不多这个剂量。那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真武汤的煎剂吃起来很没有，好像没什么感觉，反而是科学中药吃起来还蛮顺的。真的吗？任何吃这种汤煎剂觉得蛮有感觉过？没有吃过煎剂，就是原来不是煎剂不好，而是我每次病倒在临时科中，因为病倒了就没有心情买药了。这种汤症人特别懒，像我这大气龙汤症的时候，马上就冲出门去买药，有我们不得了，那时候我还拖得动我自己。像我汤症的时候就在家里面摆烂，像有一次我整个喉咙烂掉，陈副教半夜这样子逼我说：“你给我吃这个那个鸡蛋白煮半夏那个苦酒汤。”我说不必吃了，就让它烂了。那就得上一病人整个就属于摆烂的状态。然后就，所以我到现在就我看煎剂真的在上一病的时候没怎么吃过，因为那时候都没有心情做这些事啊，就抓一颗中吃一吃，然后就好了。 请问一下，老师，像那个喉咙痛的话，除了出现在烧阴病之外，还有其他的情况会出现喉咙痛的症状吗？ 会，温病也会，也就是如果放到伤寒里面的话，就是麻杏甘石汤症的时候是可能喉咙发炎的，就是肺的发炎。那个时候，那我也说过，你看脉嘛，就是有实热的脉象，总是会偏红、偏实、偏滑。那这个如果是少阴病的脉，就是沉沉的、细细的。所以喉咙痛是少阴还是温病的系统？所谓温病是发炎。各位同学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凭据，你千万不要信心动摇。尤其是你如果看外面的医生的话，几乎看到喉咙痛就什么板蓝根啊，什么什么金银花那种清热消炎药就给你打下去。那如果你是少阴病，就被打成坏症。就是少阴病的喉咙痛其实占到我们的喉咙痛很高的比例，真正温病的喉咙痛并不多。因为你各位同学也知道所谓的扁桃腺长期发炎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那种都是少阴系统的病。那把脉，那个脉拔起来的的确确也是以沉细为主的，可是现在的外面的中医很多都是受到一种西医的发炎思想的这种洗脑，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有炎应该消炎，而这个情况往往会对我们这些学中医的人也造成很大的干扰，因为外面的人都说的跟我说的不一样啊，所以你就觉得那么痛那么热，那你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发炎吧，我应该消炎吧，所以就不会想到用麻黄啊、附子啊、细辛这种温经散寒的药，然后就会有的时候就会越医越坏。因为像是2005年还是哪一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就是台湾有几个月很流行少阴病，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也是那一段时间就很微妙， 因为有一些看药房的人就说，哦，最近这个喉咙痛啊，用银翘散医的不错。那银翘散很像是发炎的喉咙痛的，所以有人的的确确是借着银翘散而把这个炎退掉了。可是这一类的系统，比如说你那个消炎药再放多点，比如说什么板蓝根啊什么放下去之后，就让我听到一些 case 是这样的，被中医看过之后，然后身体衰弱到不行，然后送到西医院去打点滴。好，那这个就是少阴病被医坏了。那所以同学在这件事情上稳住阵脚，如果你不能稳住的话，至少你可以不医，就是你不要管这个喉咙痛，你先把感冒治好再说。那喉咙痛反正痛几天忍住就算了，而且再说就算是少阴的喉咙痛也不见得那么好医哦，也不见得那么好医哦。就是我之后，就是我的课接下来还要有一块是教大家各种不同的喉咙痛的医法，就是光是少阴这个地方喉咙痛的药就有好几个变化的方法，那之后我会跟各位同学讲。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病的主轴是在少阴还是在太阳。那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是喉咙发炎是喉咙发炎哦，可是少阴病你在医的时候是有可能被推成太阳病的哦。比如说你吃真武汤吃了两天，让少阴病被打出少阴经了，然后被推到阳明经了，那这个人又开始发烧了，可是这个时候脉是红而实的了，被白虎汤症了，那那个时候你就用顺着白虎汤的路去退喉咙痛就好。那再不然有可能少阴病打到很表会怎么样，比如说身上有一点发痒啦，就是桂枝麻黄各半汤的那种症会出来，那那个时候你要桂麻各半汤，各半汤这种小发汗之法把这个血气逼出去，然后再来医治喉咙痛啊。那大概会有这样的变化。那我是想要说跟同学比较厘清了这个真武汤在感冒这件事情的应用了之后，那我们就要再来看真武汤在几个特殊的病症的应用。好比说真武汤我虽然上次讲了一个舌头有牙痕，但是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辨证点。好比说有些人的舌苔是淡灰色的，你有没有看过淡灰色，就是说白又不够白，那个舌苔有一点泛灰。那在一般性的中医论点呢，就会说比较泛灰黑色的舌苔，你那边有是不是？有没有人有？那中医在跟我笑什么？没有啊，对不起。那种泛灰黑色的舌苔，我们中医为什么说舌苔偏灰偏黑，往往就这个人的肾比较虚，所以会呈现出那个灰黑色。但如果这个人是白苔而偏灰一整片的，那这个人的苔我们通常会说它是有水毒的苔，所以这种泛灰黑的苔呢是有希望用真武汤的苔啊，所以这样的苔也可以用一下。然后呢再来有一个病啊，通常是要用真武汤的，就是身体比较虚寒的人，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有的时候会到了冬天的时候全身发痒。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啊？比如说老人家到了冬天全身发痒，或者是身体比较虚的人冬天皮肤痒。对对，就是大家都知道冬天皮肤痒是不是意味着皮肤因为干燥，对不对？所以它会就是好像那一层这个角质不足以保护你的肉身，所以它就会觉得痒。可是我们就要看啊，一个人到了冬天会皮肤干燥，就是意味着冬天的这个寒气，对不对？天气比较寒冷，一个人的新陈代谢就变得比较缓慢了。那变得比较缓慢之后，他的如果你的身体很虚，又因为气候而新陈代谢缓慢， 然后你的皮肤就生长的变得比较慢，而我们这边又是爱洗澡的台湾，对不对？你洗了一次澡之后，我们的皮脂跟角质都洗掉一层，可是你根本来不及长出下一层，以至于那个地方就让它发干，对不对？然后就会发痒，所以基本上是冬天让你的皮肤的新陈代谢变得太衰弱了，以至于皮肤会痒的这一种病。那要对付冬天，我们就想到说要对抗寒水之气，要用真武汤。那吃了真武汤之后，这个皮肤的新陈代谢就会比较趋于正常，那这个皮痒就会自然的好起来啊。所以老人跟虚源的这个冬天皮痒的这个保养药，真武汤是一个很好的药。那还有呢，真武汤是补肾阳，对不对？的这个药物啊，那我们也会说，如果咳嗽，有些人他感冒咳嗽到后来哦，尤其是有一些中年的阿姨们会这样，因为他说感冒到后来咳嗽不停哦，然后一咳会漏尿，有没有听过这样子？那这个咳而漏尿是属于肾咳，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补肾阳，他这个咳嗽才会好起来。那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用真武汤。那如果你觉得真武汤没有什么药作用在肺，那你就用真武汤和生脉散，就脉都可以润肺，党参或者那个本光参可以补肺气，然后五味子就可以让肺气收敛，对不对？所以就是补肺的药加上真武汤。所以真武汤三四克啦，然后生脉散一两克啦，这种咳嗽到后来会咳到有想要漏尿的这种咳嗽，用这个药很快啊。因为这种东西是我觉得用中医蛮不错的，因为西医不知道怎么医，因为西医不太会医这种东西，所以中药这些方面蛮能够显现功效的。那另外我们前面在教青龙汤的时候有讲说，其实咳很久了，那个咳都是从肾脏出来的，所以如果你这个人咳嗽咳了一个月还在咳，那通常呢我们用真武汤加生脉散这样子保养着保养着啊，这个咳嗽也会比较容易好起来，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么至于说皮肤痒这件事，皮肤痒这件事情同学要分一下，我说真武汤治的皮肤痒是冬天皮肤干燥发痒的那种痒。那一般的皮肤痒，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什么过敏的东西，皮肤长红疹子，那那种皮肤痒是用桂麻各半汤，就把那个，因为人的我们中医在这件在这个起红疹过敏这件事情是采取顺势疗法的角度，就是说呀，你的身体都已经把这些怪怪的东西逼到皮肤表面了，对不对？只是排不出去，所以皮肤在发痒，那你就帮他一把吧，对不对？出一点点汗就把它发掉了。所以一般喝酒的酒疹啊，或者酒疹不一定，因为酒疹有湿热，这个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一般食物过敏的疹子或者莫名的荨麻疹只是红点点而发痒的，我们用桂麻各半汤的几率是很高的。麻疹啊，麻疹的话就要感冒六经辨证医，就麻疹你不要管那个疹，你当感冒医看是桂枝症还是青龙症还是麻黄症，对不对？就麻疹叫感冒医啊，因为麻疹是一种感冒，你要叫六型传变来医。异 位性皮肤炎， 异位性皮肤炎我听过好多次，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异位性皮肤炎是什么症？ 就是我一直痒 一直痒，有没有像湿疹？ 好像只要它 不是。你们那些专科的，你们一般来讲是异位性皮肤炎是用什么方法教一下？ 就是说 可以用消风散。哦，消风散啊，这是一个思考，没有错。那就是有一些药，它是驱除皮肤底下皮表的风邪的药。那那消风散就是那一类药加在一起，那就可以把这个风邪驱除掉。那消风散用的会不会有用？就是有可能有用，但是我这个人的用药习惯，因为我很喜欢用补药， 所以我凡是用消风散一律搭配当归补血汤，因为我觉得人的身体会让风侵入你的血分或者侵入你的身体，代表你血不够嘛，因为血够的话风不会那么容易进来，所以我通常用消风散我就会搭配当归补血汤。那当然如果这个皮肤有干癣啊，用了当归补血汤和消风散还没有效的话，我的下一步是用大黄直冲丸，你能够理解吧？就是我会认为它的这个皮肤底下有这个微血管的不通畅，所以那种皮肤如鱼鳞状的消风散跟补血汤没有用的时候，我会用大黄直冲丸。那至于另外一种就是像酒疹啊，比如说或者是酒疹荨麻疹，如果是在湿热的天气发，或者是像喝酒，酒是湿热的对不对，那这个有湿热之邪造成的这个疹块啊，那个我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我觉得都有可能寒刮到。那个我是用伤寒论太阳篇还是阳明篇的，阳明篇的那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啊，各位同学随便回去就照那个比例科学中药配到一起就可以用了，那个就请药局帮你把这些单位药配在一起就可以。那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的结构，你们听这三味药都听得懂，麻黄从血分把这个邪气逼出来对不对，就血中有湿热造成的皮肤疹子，那连翘是一种把血液里面的火从皮肤散掉的药，那赤小豆哦，红豆是把血中的湿热拔掉的药。那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里面呢，有一味药叫做紫白皮，现在台湾比较买不到。那紫白皮买不到没关系，你们换成桑白皮就每家药局都有了啊，因为桑白皮是比较作用在肺，那这样子这个肺的这个炎消掉，就等于在消皮肤的炎啊，因为肺跟皮肤是相表里的。所以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紫白皮换桑白皮之后呢，大概这样子用是这样子的话，那种湿热而造成的这种皮肤疹子会比较容易消。那什么叫湿热而造成？就好比说两个礼拜以前台北真的很闷热，那个时候有些人平常也不是那么会长痱子的，现在就哇身上开始起红疹了，那你会看得出来，从这个季节看得出来我这个东西是湿热造成的，那这样子就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这个紫白皮换桑白皮就可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讲到真武汤是某一种的皮肤痒，那我就把另外几种的跟各位同学说一下。那至于异位性皮肤炎怎么医，对不起我到今天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太了解什么叫异位性皮肤炎。然后如果有同学皮肤出疹子给我看，或者有癣然后怎么给我看，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我在医术上是蛮会画地自限的，就是我看起来觉得是我内科的药可以医我就开一开，那不是的我就托请你找别人。就是我就是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或者是桂麻各半汤或者真武汤我都用得蛮顺手，那大黄直冲丸也慢慢就有的话就用，可是这几个方之外的说真的我没有怎么挑战哎。那就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像是癣啊或怎么样，那有一些别的医法，那我只能说我不太熟。就像有时候看那个陈世铎的医书，他讲说癣要怎么医，说拿那个荔枝的皮啊，先把癣磨薄一点，然后再拿什么树根啊，再加上一只瓜牛啦、啊，什么一起捣啊，然后麻油调了敷啊，就什么就会结疤就会掉，那这也是听过啦，但是基本上我不太了解。那至于说脚癣手癣，比如说脚掌的癣对不对，那是类似香港脚的，有些人他香港脚是偶尔会发，那我就会说这个代表说这个有湿热聚在脚底板散不掉，那要去湿又去热又在脚底板，那我们通常是用三妙散，我们跟同学提过有对不对，就是牛膝跟苍竹跟黄柏，因为黄柏是去下焦的湿热的， 然后呢，苍竹是祛湿的，牛膝是把药性带下来的，那这样的治脚底板不是就很好了？这样通常效果还不错哦。就三妙散这样吃一吃，它蛮能够就止退脚底板的湿热，不太把身体打伤。只要你有湿热给它打的话，有病则病，受之啊，就还好。那可是今天有人跟我讲说，那我的手掌癣怎么办？那我就觉得手掌癣啊，我这个方法还没用，我只是说脚底板吧，黄柏掉下去，苍竹是全身都可以，牛膝也掉下去，那手要怎么办？手的话就贵是一人红豆汤，好不好？我就随便这样讲啊，就是也祛湿也祛热，然后又贵是当引经之类的，就是我会有思考，但实际上我还没开出去啊、哦，还没有得到各种，还没有得到真实的回馈，只是我觉得开药如果是比较熟的人，其实都会乱开一通，你知道，就是只要知道都开错，人家也不会怪我，其实他都在玩白老鼠的实验。 那富贵手 啊， 富贵手， 哎，富贵手我就不太熟了。大陆有很多书是那种什么手掌的那种五官啊，手脚的那种治的那个治的所有的方的大全哦。我大概会是去那种书里面翻一翻，然后挑治富贵手的那几十个方里面挑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或者是治愈率比较高的这样子。啊，我不敢讲一定怎么样。显是长什么样子？也为什么没告诉我显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硬皮或者鱼鳞状的皮，可是那个东西有对有点像脱皮吧，对，其实富贵手算癣吧，啊，但是我不太能够确定一定是怎么样。还有就是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哦，有一个理论到底来讲是有点意义的，就是宁海厦先生说什么，在网络上还哪里说。如果一个人他有肾固腺有肿块的话，他的手掌皮会烧干，因为他的那个心火不能降到脚去，就变成被弹回来，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事情跟富贵手有一点关系，就是人的湿热其实是有一个代谢的管道的。如果你那个下焦有什么东西把它杠住的话，手掌就变成这个样子。这件事情是有的，就是说，比如说像富，而且像怎么没有声音了？啊。比如说像是富贵，你要不要帮我调调看？好像不太行哦。好吧，我们就姑且用看了。好啊，好吧。好，可以啊，可以。那好像不太稳吧。再小声一点，我不行，又没声音了，那我不，啊，这好像死掉了，到底怎么了？好，我姑且用用看，我尽量不要震动它。这个像是又没了，换个位置啊，现在就啊，又没了， 也怪怪的。 这只是好，也是 怪怪的。我觉得他那个 接触不良， 不在这个地方。 不能这样打，听说这是禁忌。 要这样。 你只能这样，你就这样拍他，你只能这样打，这样。 哦， 好，又 没了。我这样子，好像是什么地方接触不良，才两只都变那样，是这个地方吧？好，那我们尽量不要踢到桌子哈。这个。哎，没踢到也不行哎，刚刚断掉一下，啊好，那这个富贵手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我觉得是有牵涉到这个湿热有没有办法代谢掉的状况，所以如果你的身体，我们假设它下焦有一块什么地方不通畅，或者是太寒，往往那个代谢不掉的湿气跟热气会往手上滴，所以。我不但不是说一个绝对哦，但是我有的时候这种情况我会用到白通汤。白通汤不是头热脚暖那个白通汤吗？就把下焦的热去掉，把上面的热收进来，就有的时候我会用这样的方式，但是这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思考啊、哦、就是有的时候这样还是会有效的啦，就是站在一个人体的整体的立场， 我觉得站在一个治病的立场，你会想怎样把这个病去掉。可是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喜欢开保养药的人，我就比较去在意说，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体质。那如果能够从体质调整起，那真的是我觉得比较轻松嘛啊。反正现在大家都还算买得到生附子嘛，所以这样的汤也做得出来。那还有，我有没有跟你说，跟大家讲说，有一种人，他脚上、腿上长那种像红豆一样的一颗一颗那种红豆饼，那那个东西，在中医的范畴也会认为那常常是水毒造成的，对，他们身体的那个水代谢不良，身体有一些脏水。造成那种暗沉暗沉的，就是凸出来的那种红豆饼，长在脚上一颗一颗的。那这种的往往也是用真武汤。然后呢，还有还有一个情况，像真武汤，我上次有讲到说什么，它能够治疗一个人眼睛瞎掉啦，耳朵聋掉啦，又讲到那个素问的这个解经为论的一水不能救五火这个观点。可是那个历代的医案讲到这个事情，眼睛瞎掉耳朵聋掉啊，大概都会在那个故事里面说啊，这个人呢年老了还要纳妾啦，什么房事不节啦，对，才会到后来瞎掉聋掉啦，然后什么真武汤医好以后啊，那个人又不听话继续纵欲啊，然后又瞎啦，就没救啦，什么就大概这类的故事。那像这样子的医案呢，其实有一点意义的。当然当我常常跟同学说，性欲要不要过量的纠纠绝骨，就早就讲的都烂了。但是这东西是这样子，如果你把一个人的尺脉，左尺右尺啊，尤其是右尺，如果他的右尺脉是很浮，看起来觉得很激烈有力的时候呢，那样的右尺其实就是肾阳已经让阳脱了，那样子就是一个真武汤症的尺脉。可是这样的达到这种肾阳欲脱的人呢，你问他说，哎，你是不是这方面不太行啊，他说才不是呢，我每天都要非常多次，我的需求量可是高得不得了哦，就是肾阳将脱的人，他的那个就是这种调调，就说性欲是旺盛的不得了的，那这就是阳强而不能密，对不对？黄帝内经讲的，所以你要帮他用真武汤调，帮他揪揪绝骨，让他不要这个样子。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因为一般外面的医生把到这种尺脉，通常自己选项叫做知薄地黄丸。这知薄地黄丸其实几乎是不能用，如果有用的话，它也是个尺脉沉在底下有滑脉，然后按起来有尖尖的感觉，那个时候才能用知薄地黄丸，就是有余之火才能用知薄地黄丸。那尺脉热能有余，它会沉下去，不是浮起来。然后按到底下有滑脉，就是湿热在里面，或者是有尖尖的，就是沉的很，然后有要带一点滑的调子，那才是知薄地黄丸。你看到那个尺脉跳得很宏大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是知薄地黄丸症，那是真武汤症，那是肾阳要脱。那你如果给的知薄地黄丸的话，那就是阉割人家一生啊，就是活着就要变太监了。那个就是这人的整个肾阳就被你灭掉了，那之后的日子就很辛苦了。所以这个地方，因为现在的这个开寒凉药的一些习惯比较流行啊，以至于地黄丸会被用在不对的地方。因此呢，在这样的尺脉特别宏大的这样的状态，希望同学呢不要辨证错误啊。这个地方至少是要注意一下的。那至于说我们说一般人的阳虚啊，说什么脸色苍白啦，这你知道什么样的人叫阳虚？比如说脸色比较苍白，通常是阳虚啊，对不对？但是并不是脸色不白就不阳虚啊，就是这不是那个逻辑，你们知道吧？若 A 得 B， 若非 B 得非 A， 就是脸色发灰也可能是阳虚，脸色红彤彤也可能是带阳啊，所以就是逻辑上面是苍白的话，通常是比较是阳虚了。然后讲话的时候容易喘， 但气不够，那当然也是阳虚啦，对不对？还有什么？人都有点恍惚恍惚的，就是好像不太有神，那这样也是阳虚啊。那在这样大的情况，同学就知道可能要用真武汤。可是，我最近在校对那个我昨天基础班的那个打字稿，我就看到我基础班有讲的东西，就是说各位同学不要忘了什么叫做失智啊。如果一个病人他的状态到达失智的境界了，那你什么补肾阳的药也不用在他身上浪费了啊。这个心理的这一部分，如果没有救起来的话，其实补肾阳的药就不太会有效果，所以不要觉得张台妹以为这个开药丸的啊，没有这么好的事情。有一些人的这个头脑的习性、个性上面的问题，会严重主导这个人的体质。那中基础班同学，你们自己回去要温习一下，什么是叫做失智，我在用怎么定义这件事情的。那这个。那这个是一个啊真武汤，那还有如果你硬要拿真武汤来治妇科病的话，真武汤是治疗白带的病，但是不要，大家不要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白带基本上就脾阳不足，不能够运化脾的湿气，然后这个妇人的身体呢，就只好为这个湿气找一个出口，就变成从阴道出来。那所以这基本上白带是一个脾无能代谢湿气造成的。那你说真武汤对不对？当然是对。可是后来的傅青主发明了丸带汤啊，丸带汤就是这个带下终结者的意思嘛，对不对？啊，丸带汤啊。那这个傅青主的这个汤用起来其实是很神效。傅青主的那个白带汤、红带汤、黄带汤、什么青带汤，就是五种颜色的带下病，他那个方，他说集结好，你照着他接，几乎就是集结好。所以我们不必拿真武汤去跨领域做事啊，就不清楚的方煮一煮就好了。所以那蛮好用的。那么这一点也是关于真武汤的啊地方。那还有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的新陈代谢慢啊，什么东西长得不够快，所以有些妇女她的那个，比如说阴道有破啊，烂，我说的烂阴道，就阴道有点破，然后老是不能收口，那其实用真武汤是有时候是蛮有效的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真武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用的法则呢，就是我在那个真武汤后面啊，就到了第十一页讲义的时候，我有列一些真武汤研究的这个重要参考著作。那我要跟同学介绍一下我为什么要提出这几本书啊，因为这个我这个课，因为说真的我不太知道我怎么样可以真正把真武汤教好，就在这样的课里面。因为我从前教程度教真武汤的时候教了15个钟头，这一帖真武汤我教了15个钟头，所以我在这个课只能够抓一下重点，其他就让同学自己回去读书了啊。那这个谭树渠的这个《谭氏南游医案》或者是《明医心得丛集》啊，这就是台湾有出版的书，它还有一本是香港出台湾没有出的，像是《东游实录》，就是被大冢进阶史书道明他们日本汉方医学会邀请过去的，那个是香港才有，台湾没有。那《东游实录》在这本书在中央研究院的什么什么图书馆，好像是不知道是人社还是哪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大家那也不必，你们如果要的话跟我借，我有印原稿过来，你可以跑音机。哎，这本《南斗医案》跟《明医心得丛集》，我有没有借谁回去印啊？我家里的书架在你们手上没有借你们回去，就是说你们拿回去帮我编教案去了编医案。那这个书我昨天是在致远书局会买得到了，就是台湾的这个中国中医药研究所出的。那这个谭树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其实是一个中医里面的一个很奇怪的支派，所以以至于说大陆那边的近代的中医的那个人名里面好像没有这个人，因为他是香港的医生，所以大陆的 很多中医界跟他没有很清楚的往来，反正是日本那边很尊敬他，就是这样子一个比较怪的一个处境。那要说弹竖曲呢，就要说一个不是弹竖曲的师父的人，就是不是弹竖曲的师父的人，就是在弹竖曲之前，这个清末民国初年之那个时代呢，广东好像有什么几大怪人还几大怪医啊，就像什么广东五虎啊或什么那种东西，就是类似什么黄飞鸿啊还是什么，就那种怪人啊。那时候广东几大怪神里面有一个怪医就是陈伯谈啊，陈伯谈。那陈伯谈这个人呢，他是我们现在我常常有时候会读的两本书，一本读过金匮，一本读过伤寒论，我都还是有时候会看的。因为他写这本书就叫做读过伤寒论，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的序里面写说我是读伤寒论读的是死去活来，所以今天我能够告诉你我读过了。那他是陈伯谈这个注解《伤寒论》或者《金匮要略》，这个钻牛角尖的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就钻牛角尖钻到极限。当然很多我会觉得在临床上我学医我不用学到什么诡异，而且我也不认为他讲的傻一定是对，因为他是闭门造车型的人。可是呢，我往往在读《伤寒》或者《金匮条文》的时候，我都会看一下这个陈伯谈写的书。为什么呢？因为他会提出很多问题点，让我们觉得说，哎，我们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比如说，像他读那个宋本的《伤寒论》，他就说，你看啊，四逆汤写绝逆，然后当归四逆汤写绝寒，那各位观众，绝逆跟绝寒有什么不一样？他会讨论这种问题，然后开始讲出一些有意义的话，这样子。虽然不是每一句我都接受，可是他往往会提出一些论点，我很尊敬。像他就说什么，《伤寒论》里面其实有一个角度是看得到太阴在太阳的底面，所以呢，你用桂枝汤明明是入太阴的药，它到时候反开到太阳去，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有一些他的论点啊、哦，那他的论点是蛮独家的。那陈伯谈呢，他很有名的一件事就是，他那个时候不知道古今计量的换算，所以《伤寒论》写几两就开几两。所以人家这个拿回家的药就是车载狗粮啊，啊，就是很大包，回去要拿了不知道怎么多大一锅子去煮，然后反正也没吃死人，疗效也很好，所以就是那时候他的医名也是很好的。那但是就是伤寒论的方式，他说三两不用三两，他说六两不用六两，所以就是哇，真的是中药的这个促销的这个好范例啊。但是你知道，广东人开这么重其实蛮适当的，因为中国人的药材的炮制是这样的，四川人随便炮一下，广东人是什么水洗过又火烘过又怎么样，所以在所以流到广东的药材药性都变得很弱，所以都打过折，所以你用原剂量也没有什么关系，死不了人，麻烦你不要泡过多少次水了，已经不能当摇头丸来喝了啊。那这个陈伯谈呢的存在呢，使得如今的广东人像香港人都有一句俗话，就是我们说这件事情糟糕了，大大火，对，就是香港人说这件事情不得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百极短条，那个大条这件事情，香港人是写成大火或者是大忌，大火是大锅子煮啊。那呆宅啦，这个呆宅这句话就是因为有陈伯谈而产生的，就是那个时候，这个你广东大怪力哦，每次看的时候就是哇，去看他人都抱那样子要回家，然后相反就说哇，这个人的病又发飙了，所以他就说呆宅啊大宅，就像香港人现在讲说事情糟了大就呆宅啊大宅啊，就是。啊，就是大吉这个俗语，就是陈伯谈，就是一个医生可以制造出一个省的新流行语，然后到今天都还大家这样子讲啊，这算是很厉害的一个点特例。那，我现在讲个医坛八卦的，那这个谭树渠呢，他并非陈伯谈的弟子。谭树渠是陈伯谈家的小孩的同学，所以小时候常常去这个陈伯伯家玩， 然后每天看着陈波波开药，就像什么东西这样画那么多，所以从小看到大，对大剂量麻木了，就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开嘛，也没看到人家排多少死人去抗议，那就觉得就去开那么多啊，有什么关系？所以后来就是不知道陈家的子弟一业经营的如何，但是陈国坛之后的大忌就是谈大忌了啊，就是那后来那谭树群他就是很擅长用大忌的附子，而他的附子一定要自己用姜汁来治，他的书有写他怎么治，那他认为他自己治的，因为就像是那个时候，比如说民国初年在上海的诸位局，诸位局喜欢用黄泡附子，就是有点干草泡的黄黄焦焦的附子，可是谭树渠他用那种姜汁特制的附子，他就会嫌黄泡附子不够好，因为白泡附子太毒嘛，那黄泡附子陈伯坛嫌不够力，因为姜汁制过的附子就是补阳气的效果都在，可是毒性都没有了，那唯有这个陈伯坛用这样子的附子，他才能够 无上限的这样子用，所以陈伯坛去帮人家治疗高血压啊，他往往附子是一开就是八两，那现代剂量的八两，那治疗这个糖尿病，那肾气汤开一点，里面附子也是八两，也就是附子比地黄还多好几倍。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一个月就是三十帖糖尿病可以医好，三十帖高血压可以医好。但如果你不用这么多附子的话，那真武汤也不叫吃到酸言恶月。那这个，但是谭树渠的这个经验写在他的这个书里面啊，是同学你们自己要去参考。就是虽然高血压有些是有肝风的这个有肝阳上亢的问题，但如果是肝阳太多不得宣畅，那谭树渠其实是一个疏肝的药的这个高手，就像他提出一个羚羊角的用法，这篇文章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怎样用羚羊角可以把这个勾芒之气疏通或怎么样，他非常会用清凉疏肝的那些药，但是呢他能够断定的是说哦，有那么多比例的人的高血压是水毒高血压，那这件事情希望同学要记得，因为台湾人的高血压 90% 都是水毒高血压，那水毒高血压的成因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因为肾阳很虚，对不对，身体里面阴寒盘踞，以至于你的气都冲到头上，然后头就这样的轰隆轰隆这样子胀，那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阳太旺还是阳太虚啊，其实是阳太虚，对不对，肾阳不够才会浮上来，肾阳够的话都沉下去嘛，如果你法过那种尺脉浮红的那种好色之徒，你就会知道哦，原来阳虚是这么厉害的啊。那个因为阳虚到那地步人就是色情狂，你知道，就是但不是说高血压人都色情狂，就也可以变高血压了啊。那另外就是日本人会讲到气血水辩证，就是人体除了血液之外，人体还有气啊，还有水啊，那人是这么多不同层面的东西交叠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认为血压只是血管里面的事呢，就是你很喜欢去说啊，因为血管里面堆了一层油垢，所以血压就高起来了，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血管外面的组织它有没有充水啊，如果血管外面的组织因为微微的水肿而压力变得很大的时候，难道这个血管不会受影响吗，它里面的压力不会改变吗，就如果你身体血管外面的水压有那么高，你血压能不高吗，不高能跟它平衡吗，不高的话血管都被水压扁啊，对不对，所以去除身体的水毒这件事情往往是治高血压比你去清那个血管还更重要的事，就是你要清血管里面油，你需要血管清道夫，那很简单嘛，就每天喝山楂水啊，山楂再煮一点什么川穹啊，都得血管每天都扫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山楂煮川穹能够治高血压吗，对不起，你血管清得再干净，你还是高血压不会好，可见的那个高血压 不竟然是血管中的事，那甚至还有所谓的心阳虚、阳虚阴实的体质。你要知道，如果一个人的心脏他的阳气不够，那他就很可能会用更大的力气去跳动，让这个阴，也是有形的血液，更加有力的去打，因为它里面的生命能不够，以至于它必须在物质的层面做出代偿的努力，所以你的心脏就会很用力很用力，然后你的血压就变得很高很高。而这东西基本上是心阳不足，那心阳不足可能是心已经被水毒压住了，然后它的能量都不通畅，所以用附子是对的。所以这些种种高血压的可能性来讲的话，你到最后会发现肝阳太旺这种可能性不高，甚至我后面的讲义要介绍给同学这个张锡纯的正肝息风汤，他也是认为说这个阳会浮越是因为阴不足以收摄这个阳，所以是以滋阴的方法，那滋阴的方法也是对，但是就是说这是不同的思考。那我们现在这些台湾学这个水果的量，因为你要知道张锡纯是大陆人，那个时代的大陆人没有电冰箱，水果吃的很少的，然后也没有我们现在什么可乐刷冰等等这种食品，所以他的时代原发性高血压的确是正肝息风汤。那到了我们的宝岛台湾，那大家我们这些佛宝的高血压大概都是真骨汤为主了啊、哦。那当然你要重症，但是你可以用正肝息风汤的法，比如说你真骨汤里面你要挂一些正肝息风汤里面用来疏肝的药，用来重症元气的药，比如说真骨汤你加磁石什么都可以啊，啊，这重症的药你还是可以加啊。那这个各种加减台柱菊的方里面书里面都有，只是台柱菊这个泡附子一用就八两是几公克啊？300公克，那这个要怎么用啊？我想各位同学你还去生源买哦，生源的附子好像有过下降脂，那你再煮9天那不会死人。那你说附子多就要用比较多的水吗？那不是有好汉山煮饺子的故事吗？你听过的故事吗？啊，就是从前的医生你讲，比如开一两附子就会觉得你煮一个钟头，开二两附子就是你煮两个钟头。那有位老师也是这样子开，那那个时候大陆的好汉山教授是他的学生啊，然后呢看到说老师开多少附子就要煮几个钟头，他就有一天故意在那个老师面前说，在跟他的师兄讲说，师兄啊，我们下饺子的时候啊，煮5个饺子要多少时间？他说5分钟啊。那煮10个饺子呢还是5分钟啊？然后那老师听到要从此以后管开多少附子都煮一个钟头就好了。当然你要锅够大，我跟陈柱教他很小的锅子煮很多的附子的时候还是会被麻到啊，就是要那个锅大一点，让附子有时间，要有空间在里面游泳啊，这样子就会一个钟头多一点就可以了。而且也要看你们买的是哪一家的附子啊，对不对？有些家买的白泡附子好毒的，那有些家买的泡附子就比较好一点啊。那这个，所以如果你们要处理高血压，至少有谭树渠的书给你们一个经验，就是说附子可以用到这么重啊。那但是很多人的高血压他们自己都，我跟你讲，现在有些人高血压一天到晚要吃那个退高血压的西药，对不对？所以就其实他换药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医这一套医法啊，并不能够变成是这个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法，但希望各位同学至少要知道这是可行之路。你看真武汤这里有振振欲辟地呀，对不对？这个血气上冲这种感觉还是有的哦。那至于说左继云的那本书是这样的，这本大陆书啊，它在真武汤后面它有收入各个朝代真武汤比较重要的医案，那我看那些什么虾吊龙吊这些医案就是从这本书里面看到的。那再来就是台湾的朱穆通啊，当年台湾的金方家朱穆通，他对于什么时候要用真武汤，比如说他说发烧而自己没有感觉，这个变成你的真朱穆通提出来的，而他用真武汤治疗，比如说我们一般高烧脑膜炎，我们都会说什么葛根汤或者瓜蒌桂枝汤，用的是静病嘛，抽去僵直的，可是他在脑膜炎的情况下 他也用他的某种辩证方式用真武汤，然后那个人喝了就吃了真武汤后吐水，然后他让我们看到真武汤的明确是吐水，然后怎么样的，所以中武通真武汤也用得非常好。那他们这些人各自以不同的角度去逼近这个方，所以我蛮推荐这三本书，希望我讲的虽然不多，但是同学可以自己去研习，好不好？那这个我们下课下再来介绍一下正干习功汤哦，我们再继续讲另外的方。